周铁真、杨立新、丛林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斌、淳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